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平昌冬奥会和残奥会的吉祥物分别是叫做 Suhaorang 的白老虎和叫做 Bandabi 的亚洲黑熊。老虎象征着韩半岛的地理形状，同时白老虎的颜色也象征着冰雪体育运动。Suhaorang 是多个韩语含义相结合的名字， Suho 是韩语守候的意思，表示对运动员、观众以及所有奥运会参与者的保护。Run 是韩语老虎的中间字，同时也是主办城市所在地江原道的传统民谣金善阿里郎的最后一个字郎。 The official mascots of the 2018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were unveiled on June 2nd, 2016. The Olympic mascot Suhaorang is a white tiger. The mascot's name is a portmanteau of Suho, Korean word for protection,and ran, R-A-N-G, which is delivered both from the Korean words for tiger and from the name of a traditional Korean folk song originating from Gangwon province. Tigers have a strong association with Korean culture and folklore.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Mascot, M-A-S-C-O-T, 它的意思是吉祥物。The official mascots of the 2018 Winter Olympics. 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官方吉祥物。Mascot, 吉祥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8 a.m. Beijing time.